啦啦啦滴滴啦啦啦啦，我往日少年望时光转眼消逝，心里有愿望在远方闯他一闯，掌星光一现或长空飞过闪耀，成败我不必牵挂，骑着脱缰骏马。记当初曾立志超越人群，自然愿到天涯踏遍异乡，往天冲迎着那风暴傲翔，为谁伴我攀险进，谁伴我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，我往日美梦如昙花转瞬一现，醒觉已无言，望有天新的开始，像冲击海浪如潮涌翻过彼岸，前路我不必惊怕，何惧莫测变化。记当初曾立志超越人群，自然愿到天涯踏遍异乡，往天冲迎着那风暴傲翔，为谁伴我攀险进，谁伴我记当初曾立志超越人群，自然愿到天涯踏遍异乡，往天冲迎着那风暴傲翔，为谁伴我攀险进，谁伴我为谁伴我攀险进，谁伴